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来看王明玉的最后一投。 2009年3月29号，周岩、岳清爽、柳茵、王冰玉组成的中国女子冰壶队在韩国江陵世锦赛决赛最后一球是由队长王冰玉来投，他们的对手是世界老牌劲旅瑞典队。 漂亮漂亮漂亮，中国队拿到世锦赛的冠军， 8-6站上韩国江陵世锦赛的最高领奖台。这场比赛让亿万中国人一夜之间认识了冰壶这项极其冷门的运动，这也是中国女子冰壶队迄今为止最辉煌的一夜。2003年组队，2005年获得了首次参加世锦赛的资格，最终名列第七。之前又在2008年加拿大世锦赛获得亚军。中国女子冰壶队的成长和蜕变令人惊叹。 还是2-1打的比较安全。 行， 正常击打。 一年之后，中国女子冰壶队首次站上了冬奥会的舞台，姑娘们克服了慢热、场地适应等诸多问题，成功晋级复赛。虽然在半决赛惨败于瑞典队，但在铜牌赛中以12-6战胜瑞士队，首次进入冬奥会就取得了奖牌。这个成绩也创造了中国冰壶的新历史。 在比赛的第8局，比赛突然结束了，奥特的两个非常重大的失误使中国队在第8局先手偷到4分，非常神奇的一局，这样中国女子冰壶队在这次比赛里面获得了奥运会的铜牌，为中国获得了集体项目奥运史上的第1枚奖牌。 我觉得可能就是靠大家的努力吧，然后互相鼓励互相支持，然后把这个比赛就是拿下。 通过整个奥运会又学习到了这么多的东西，我觉得这次奥运会对于我们来讲真是不枉此行了。 北京冬奥周期开启后，中国冰壶引入扩大选材范围、增强队内竞争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期望书写新的辉煌。 加油！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收听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播出的超级体验团，我是宋阳。今天啊，咱们继续来聊我们听得懂的冬奥会。听得懂冬奥会呢，我们已经是聊过几期了，曾经说过跳台滑雪啊，这个非常有意思的项目，源自于之前的一种刑罚。这个后来变成了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竞赛项目，而且是在1924年法国霞慕尼第一届这个奥运会冬季奥运会当中就有的项目，跳台滑雪。那我们还说过冰球啊，不是冰球，这个 冰壶 呢是在1924年的第一届冬奥会是表演项目。那这个冰壶呢已经是有400-500年的历史了，可以说是非常悠久的一个